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这个对。 经典名段， 喜欢相声的朋友都知道，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其中学这门功课呀，就包括学唱各种戏曲，京剧、评剧、梆子、越剧是相声演员访学最多的四种戏曲剧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的经典名段，我们就来一起聊聊相声演员访学评剧的相声段子，学评戏。说到评剧，它是一个在全国都非常流行的北方戏曲剧种。评剧是由流行于河北滦县、迁安、玉田、三河及宝坻一带农村的莲花烙发展而成，最早称为烙子戏或是蹦蹦戏。1935年的时候，蹦蹦戏在上海演出，因为上演剧目大多是惩恶扬善、评古论今的故事，就改称为评剧。新中国成立以后啊，经过广大评剧工作者的努力和钻研，编排创演了许多反映时代风貌的新戏，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这样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剧种，自然会成为相声演员创作的好素材。经过相声演员的精心创作，就有了学评戏这样一个优秀的相声作品。学评戏这个段子有别于其他的相声作品，它的灵活性非常大，演员表演的时候访学的评戏唱段各有不同，有的演员喜欢学唱反映时代新貌的新戏，而有的演员呢更喜欢访学传统的评戏唱段。今儿啊，我们就来听听魏文华、王文玉表演的学评戏，其中学唱的评戏唱段呢都是传统老戏，下边咱们就一起来听听。 我这个人呢 啊， 对于曲艺、戏剧非常的爱好。 哦，您最喜欢听什么呢？ 我最爱听评戏。 评剧喜欢的人很多呀。 啊，评剧演员有好多的表演艺术家。 据我所知啊，在过去老年间呢，这个评戏也有四大名旦。 哦， 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对吗？ 您说的一点都不假。还有 啊， 小顺亭， 哎， 韩少云， 对， 新凤霞 啊， 新翠霞， 嗯， 仙灵霞， 嗯， 小白玉霜， 这都是当代的名家。 您看这个小白玉霜啊， 啊， 他唱出来非常的文雅， 哎，词句唱出来好听， 嗓子不高吧，就您听着这么好听。 哎， 尤其那个秦香莲见皇姑那一点儿， 这点地方啊都喜欢听 啊。当时家喻户晓啊，都学这点啊。 对对对， 我给您写两句。 您来两句。 写两句小白一双。 小白一双 啊。 哎， 您看我像不像小白一双？ 哎，我看你像小黑姨子。你都60岁了，你还小白玉霜了？ 不是，我就 学一学就可以了。 学一两句啊。 哎， 路过房，我应当把你归，论家法你就应该把我缠，你应该下了你的金句娘，与我把离间论理论法理所当然。 真好听， 您瞧人这个鼻音多好听啊。 哎，就是 论法理所，你感冒越重唱出来越好听。 没听说过，人家那是发音特色。 对，是独特的风格。 哎，这是小白玉霜。 还有那个小俊廷， 小俊廷老师也是咱们天津的老乡。 对，后来落到东北了。 没错， 他跟小白玉霜就不一样了。 是两种风格。 对，他唱是苍劲挺拔。 哎，他那个唱是赶板剁字， 尤其唱那个快板 啊， 那个嘴皮子真利索， 干净利索。 哎，他唱那个打金枝， 那是小俊廷老师最拿手的一出戏了， 就是劝万岁那一点。 这点我知道 啊， 我明白这戏 啊。 就是啊，郭子仪他的儿子郭爱被招为驸马 啊。对对对， 这公主呢自持身份高，所以老公公那天受丹之气啊，他不给拜寿去， 他没去。 驸马急了，抡圆了，啪，给这公主金枝来个嘴巴， 来个嘴巴。 你琢磨琢磨，皇上能不生气吗？ 对 呀。哎，要斩这驸马。 这时候呢，母后求情， 没错，就这点地方。 您听着， 哎，劝万岁。 万说是驸马无有罪，纵然是有罪也斩不敌，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少不得郭家父子定社稷，你禁不罢别的念，你应当念咱那老清翁，为你的江山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了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吧，你再压压气，哪有个岳父大人要咱们心。劝万岁你莫要杀， 剐了， 把他的官呐职 割掉， 连升三级。 你瞧啊， 瞧了吗？ 啊， 一个嘴巴子长了三级， 嘿，他这打出理来了还啊？ 就说这跟你不行了。你那闺女要受了委屈 啊， 你那老婆啊非撒大泼不可。 有那事儿，反正这个皇后啊很懂得事情， 哎， 心胸宽广， 哎，不护犊子。哎， 什么叫护犊子呀？教育子女有方， 教育有方。 哎，这倒是。 哎，您说这个演员唱得好啊， 啊， 这是一部分， 另外呢 得戏好， 就是剧本啊台词都得好。 哎，有一出戏最好了。 哪出啊？ 叫杨二舍化缘。 这出是老戏。 哎，老戏，这出戏 啊听着这么可乐， 是不是那个唱词可乐呀？ 那当然了。 哦， 这个 什么内容啊？ 就说他这个父亲呢 啊 嫌贫爱富， 哦， 不愿意把女儿呢嫁给那个穷家了。 是， 这是这男女双方人家可都同意。 呵， 有一次在花园碰见了， 两个人呢要说说个人的心里话。 哦， 哎，您要听这出戏呀，可对您有帮助。 对我有什么帮助？ 对您有好处。 您说说。 您会下象棋吗？ 我还真爱下两盘。 下得怎么样？ 下得一般。 您要听这出戏， 哦， 对您下象棋大有长进。 哦，听完这戏对我下棋有提高。 哎， 那么说您唱着这点。 我唱着 啊。 您可注意听着。 哎， 咱二人好比一盘棋，五卒二马对双车，我父好比当头炮，一炮打的咱们两分离，两分离，两分离，东的东来西的西，落得夫妻从相会，除非是公族吃炮马踩双驹。 你瞧，连这奇招我都交给我了。 您听怎么样？ 有点意思。 哎，这是评戏。 哎哎 哎，在以前不叫评戏， 叫什么呀？ 叫蹦蹦。 对了，过去有这么个名称。 又叫大口唠子。 对，唱唠子的。 还叫半班戏。 怎么叫半班戏？ 就说它里边啊，没有花脸， 哦哦， 没有武生， 哦， 没有老生。光是什么青衣啊， 啊， 什么小丑啊， 啊， 小生啊， 我明白了，大概齐啊，这个行当不齐全， 还那个乐器也很简单， 乐器主要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唢呐， 哦，吹的那个， 这个唢呐 啊， 能超过演员的嗓子多少倍？ 是啊， 哎，有一出戏您听过吗？ 哪出啊？ 老妈开捧。 这出戏我小的时候听过。 你唱出来可乐极了。 啊，是啊。 小老妈在上方啊，大扫尘土吧您呐，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他跑这玩命来了。 多大底气！ 打扫完了东啊屋啊，倒在了西屋里呀，啊，白打死了。 怎么呢？ 打扫完东屋啊，全倒在西屋里了。 人家是啊，打扫完了东屋，再打扫西屋。 哎，您听起来就是很难懂了。 哎，唱词很模糊。 还有的戏呢，在唱词上就不简单。 哦， 不那么 唱词上不太讲究， 不太讲究。 哦， 您像那个有一出戏叫，有小红。 有小红这出戏叫二美夺夫。 对了， 啊， 就是这个小红啊，上花园找大红 啊， 没找着大红呢，在这个花园看见呢，有一棵树上绑着一个公子。 这公子叫 董良才。 没错， 这个小红把董良才给救下来了 啊。 后来小红呢嫁给了董良才了。 哦， 后来大红呢也嫁给了董良才了。 二美夺夫嘛。 您说这个董良才这个穷小子还走贼运。啊， 怎么叫贼运呢？ 他一个人娶俩媳妇儿。 嗨，那玩意儿多了也闹腾。 那哎，这个小红 啊要夸夸这个董良才长得怎么漂亮。 哦， 唱那么几句。 您唱一唱。 有小红细细的柳绳儿。 绳儿， 神不唱神唱神 儿。哎， 你要平常日子说话呢， 啊， 非得说神好听啊。 那是 哟，文玉。 哎， 好多日子没见面了。 哎，有些日子没见了。 精神不错。 精神还可以吧。 哎，您爱听吗？ 那是爱听啊。 你要按他说的那么唱啊，你就不爱听了。 他得怎么说呀？ 哟，文玉呀， 啊， 好多日子没见面了。 哎，有些日子没见了。 瞧你那神儿。 哎，瞧你那德儿。像话吗？ 细细的柳绳儿从上下打量这个被，绑的个人儿，大大的两个眼儿哦，弯了弯的两道门儿。 门儿， 这是什么？ 眉呀。 眉毛。 对呀， 眉毛不唱眉毛， 唱 唱门 儿。门儿啊， 这是门儿 啊。 那对联贴哪儿呢？ 对联贴您腮帮子这吧。 那横批呢？ 给您粘脑门上。 嗨，那好看吗？ 没地方搁了， 真是 弯了弯的两道门，雪白的小脸蛋，人家没有一个马字儿。说是董良才呀，没有一个麻子 哦， 要有呢 啊， 都五个一摞。 嚯，你还三魂套月加蝎子了，搁一坛豆都下不来。好，那受不了。 您得听夸岁数啊。 怎么夸的？ 看年纪儿，也不过十四五、十五六七儿、十七八九，嘿，二十浪当岁儿，没准岁数。 嗨，真是的。 到底多大呢？ 不知道， 也不知道 啊。 你不信，咱们简单的说，文玉，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十八了。 十八了，多简单。 就是。 你要按他说就麻烦了。 要他说呢？ 那查户口的非不好查不？ 他这怎么说了？再学学。 文玉， 哎， 今年多大了？ 我十四五。 说准了。 十五六七。 不像。 十七八九吧。 到底多大？ 二十郎当岁。 你要死啊！ 我都不是没损，呵，你瞧，叫我着急，我都没准岁数了，活什么劲儿啊？ 哎，您再听听。往下看，她长得怎么漂亮？她好像东南山上的含香籽儿，她手中缺少一个花篮籽儿；又好像邓斌老祖下了界，她身背后缺少一个宝剑一根儿；又好像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她手中缺少一对风火轮儿。四不像子， 就是啊。 您再往下听， 怎么唱的？ 必是他爹妈长了一个嘚儿。 嘚儿啊， 什么叫嘚儿啊？ 不知道， 听不懂啊。 就是啊。 后来我一研究，哦，我明白了。 怎么意思？ 感情这小红啊是山东人。 怎么知道是山东人？ 这个山东人呢，夸小孩长得俊呢，就说嘚儿。 都怎么夸呀？ 哎呀，你看这个小小子长得是真嘚儿哎。 我还小小子，我都老小子了，也别说，还真是。 您听，是光为了感觉， 哎， 戏的内容他就不顾了， 唱词也不讲究了。 对了， 可是也有好的戏。 有啊，您像《海棠红》， 《海棠红》这出戏在评剧里边是比较不错的。 这出戏就不错。 好， 就说这个《海棠红》。他本人就是一个艺人， 哎，这个剧中人的名字叫海棠红。 他这个丈夫可不怎么样。 是啊， 吃喝嫖赌，抽大烟，抽白面，把海棠红挣来的钱呢，全给花光了。把海棠红的行头也给卖了，家里的所有的东西全都给卖了。 哎呀， 最后呢，把孩子也给卖了。 您听听， 海棠红不能唱戏了。 那怎么唱啊？ 找人家借了个琵琶。哎，沿街乞讨去找他的孩子， 要饭了。 您知这出戏谁唱的好？ 这出戏我听说白玉霜， 老白玉霜 拿手。 有一次在中国大戏院唱 啊， 几天完全是客满。 嘿， 中国大戏院成多少观众？ 他得成两千多位吧？ 从楼上到楼下两千多位，没有一个不掉眼泪，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位老大娘哭得都喘不上气儿来，我哭得心脏病都爆发了，那太惨了。 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怎么的？ 太惨！ 您都心脏病爆发了 啊？ 至于的吗？ 至于，太悲了。 那也不 您是没去，您去你也是照样哭。 我呀，不哭。 怎么呢？ 我就不爱掉眼泪。 哎，你太悲了。 那也不至于。 太惨了。 跟您说，那我也不至于心脏病犯了。 没你这么狠的。 我就这么狠。 没你那么轴的。 我就这么轴。 没你那么倔脾气的。 我就这么倔脾气。 没你那么不是东西的。 我就这么想法。什么毛病这是？ 我说你太狠了。你 不是我太狠呐。 你别抢 我。我跟你说，我爸爸前年死了，我都没哭过。你还叫我说什么呀？ 逆子， 什么叫逆子？我就不爱掉眼泪，怎么办呢？ 这么着，你别抬杠 啊！ 我会唱这点儿，我要把你唱哭了，怎么样？ 你要把我唱哭了，怎么办？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是这话。 当然了， 您给做个见证人 啊！ 我要把他唱哭了，请您鼓鼓掌。一来羞臊羞臊他，二来您给我贺喜。 贺什么喜呀、 啊？我收这么个大徒弟， 哪哈啊？你得唱哭了才行。 那就这样了。 来来， 我给你唱啊。大大的风雨 阴冷的天哪、娘想叫儿不免想叫儿想的我肝肠痛断，盼娇儿盼的我两眼望穿，一往事娘的儿你为着娘转，头在胸抱在怀，你讨娘喜欢，俺恨之恨你的父他不把那好事干，好吃喝好穿戴又好耍钱，恨你父骨肉之情他全然不念，也不知将娇儿埋在哪边，我只说今生一世难见我儿的面，要相逢啊除非是到那鬼 我钱包丢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学评戏。魏文华素以学唱见长，特别是这段学评戏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品。他在这个段子里啊，学唱了像《杨二舍化缘》《二美多夫》和《老妈开旁》等评剧老戏的唱段，而且呢，他并不是简单的学唱，而是从评剧的唱腔、唱词等方面进行分析，然后将学唱和包袱设计加入其中，让人听起来是知识性、艺术性和幽默性样样俱全。此外，魏文华在仿学评戏各大流派演唱上也颇见功力，很好地把握了各个流派的艺术特色，将白玉霜、小白玉霜、小俊廷等艺术家的唱腔模仿得惟妙惟肖。特别是整个段子的最后，他学唱白玉霜的《海棠红》唱段，可以说是字字含情，句句带泪，给听众极好的艺术享受。好，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来一起欣赏一段新凤霞、赵丽蓉表演的评剧《花为媒》中的《爆花名》选段。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